就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 留恋的，害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夜间，北京阴有阵雨，局部地区伴有弱雷电转多云，东转北风2-3级见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总的来看，傍晚到夜间有弱雷电阵雨天气，开车出行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明天以晴为主，最高气温32摄氏度，提醒您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这个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 开放。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 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我们在今天继续聊聊校园足球。第二时段继续有请来自于北京亿城 BTV 三高足球俱乐部的技术总监胡建平胡指导来做过节目。在第一时段的时候，我们就来聊说校园足球究竟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胡指导就说了，说其实最根本的目的是让我们的这批独生子女孩子们，首先要有团队意识，要觉得足球有足够的乐趣，然后要增强人民的体质，这几点。那么翻回头来说，这是我们的目的，最终我们实现的目标。那对于现在的校园足球，我们的这学校推广来说，您觉得我们的侧重点应该在什么方面？ 我觉得首先第一，推广点看这个也是分层的。 嗯， 我觉得刚你谈到人大附中这个模式是不是一个 可以 复制或推广的模式？我觉得这个因地区而异，因学校而异。 嗯， 因为人大附中的成长过程中，如果没有原来的这个一脉相承，这些像李岩江这样的踏踏实实把这些事儿能坚持下来的人，没有领导的支持， 嗯， 我觉得都很难能够在校园足这块干了将近20年，20多年。而且这种按你们现在看的这种环境条件，是觉得哪个学校都比不了，可是刚开始出发的时候，谁能知道那种艰辛啊？ 对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大家不要仅仅看到现在这种，是因为有刚开始有那种艰苦，才有现在这种发展的这种情况。 嗯， 所以现在的很多学校它具备这样的条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强有力？因为中国所有事情是在校园足球开展，我觉得更多的基层于这个基于这学校的还是校长层面。 嗯， 校长支持不支持这个？我说的支持是从真心的支持， 对， 不是因为政策上的东西在支持。 嗯，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是支持，另外一看谁干。 嗯。 原来 找到合适的人就干这 个。毛主席不讲，路线方针确定是人是决定因素。 嗯， 足球人一样，就是有领导支持，他具体要找干事的人数，这个人是决定的因素。 其实现在足球人才的匮乏不仅仅是在足球的球员、职业球员上，我觉得可能更多层面上是在足球的教练员、裁判员等等这个这些技术层面上，可能都存在着缺乏。 所以换回头来说，我们在校园足球这段，刚才你也谈到了人大附三高俱乐部本身有他自己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成因和他的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或者换言之，您是不是很委婉的跟大家说了，其实像这样的一个俱乐部，想要去复制确实非常的难。 我觉得其实复制，我觉得难是有他的现在的条件，你要想复制他现在的规模，是太难了。 嗯， 我前提我说复制其实是从心理上真正想支持足球，我觉得这是复制的第一步。 嗯。 你要想说你现在复制很多小子很难， 嗯， 在那块地方你找 地儿 你都找不着。 对， 可是你不能说我前日我们去西班牙， 嗯， 在国内这种情况下是叫一个雷布斯鲍马马竞西班牙我们都看了， 嗯， 你能谁能想到在一块正规的足球场啊， 嗯， 从我那天是他是周六， 嗯， 和周日都是这样，从下午四点， 嗯， 一直到晚上十点， 嗯。 那一块场地， 嗯， 要训练几千名的孩子， 那怎么训练呢？ 分时段啊， 嗯， 一个半小时走一波，待一波，这样同时场上还划分不同的区域， 嗯， 一千多人的俱乐部啊， 嗯， 在中国现在这种情况你是难以想象的，有些队我没有一块整场，那就觉得踢不了球了， 嗯， 就训练不了了， 嗯， 可是西班牙这样的一地方，它又会这么一种发展，因为它是市场行为，它需要收费， 嗯， 去维持它俱乐部的运营， 嗯， 可是人家也做的精精的条啊， 嗯， 人家做的也是技术含量，现在你说谁能说西班牙的孩子技术差呀， 对， 咱们有那么大块场地，我老想不明白这个道理， 嗯， 就咱们有那么大的大把的时间，那么好的场地，你并没训练出技术出众的运动员。 嗯， 人家在那么小，就单位时间内那么少的时间，那么小的场地，人同样训练成世界一流运动员。 对， 那你说这种差距在哪儿呢？首先，第一，我觉得根子在第一，真喜欢。 嗯， 你能看到这个社会当中喜欢足球，不仅仅是当然，孩子很多是靠家长、靠社会氛围去引导 引导的。对， 我觉得这方面引导是渗透的方方面面。 嗯， 引导孩子喜欢这个，我觉得喜欢让孩子全力以赴、专注的投入。 嗯， 我觉得这是技术水平提高的最主要的方面，教是放在第二方面。 嗯， 如果你没有一个孩子的专注程度，没有一个从心里他想改善这个事儿的时候，你说你外在的这是一外因，还是通过内因起作用嘛？ 嗯， 所以在这个程度上，我觉得教练层次，你刚才说的是存在。 嗯， 我觉得这个是慢慢随着职业化的发展， 嗯， 更多的有水平的就运动员， 嗯， 也想承担这份责任， 嗯， 慢慢沉积下来，做一些各个层次的队伍， 嗯， 这是一方面，这是一提高水平。另外，现在培训你也看到，教练的培训现在非常的这个火热 ，对， 火热。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沉积下来 一部分优秀的 教练， 嗯，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当然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渐进的一个改变， 嗯， 我觉得首先第一改变，第一引导孩子喜欢， 嗯。 啊，这是需要能够通过现在的方法手段可以做到的，包括校园足球现在的倡导都可以做到。 嗯， 其实这个我个人认为是，我觉得其实运动员其实要谈最谈到水平提高， 嗯， 其实有时候也挺，你说看似难吧也难， 嗯， 看似简单也简单。 窗户纸， 哎，所谓窗户纸，就你可能你就像这次说比利时， 嗯， 比利时前一段时间你并没进入到世界前四强水平没有， 嗯嗯， 原来只仅仅知道足球历史有比利时和红魔 对 红曾经红过一段， 嗯， 那么多年一直沉寂下来， 嗯， 可是这一批德布劳内这批人阿扎尔这批起来，包括小那个前锋， 嗯， 他们不就是一批人吗？ 嗯， 如果在一定程度中国这个培养当过程当中，你赶上这一批人，有时候我们讲赶上一批人是有运气的， 嗯， 你赶上一批人，可能你的这个水平就会形成弯道超车这种局面， 嗯， 当然前提是你得把基础做得足够丰富，足够 金字塔 ， 嗯， 才有可能。这些人基础如果没有，也很难出这样的人，这是一个。 嗯， 还一个，把赛制一定做好， 嗯， 就是 赛制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每星期一场比赛， 嗯， 这种其实我们讲运动员提高三个条件， 嗯。 好的教练员， 嗯， 好的运动员， 嗯， 好的比赛， 嗯，这个比赛为什么会直接跟这个， 因为比赛是运动员成长的最佳途径， 嗯， 因为你的训练，足球是一个竞技体育，它是一个， 嗯， 我老说它是 对 啊，它是一个实践科学，你得去实践， 嗯， 不是天天花拳绣腿的跟你说说， 嗯， 咱们说说就行，不是，它必须要通过实践的，这种实践来源什么？就是你的比赛， 嗯， 这个比赛世界是通行的。 我觉得在这方面提高，运动员提高就这个三个途径，没有更多的途径。 那比赛是越多越好吗？ 不是，选择恰当的对孩子提高有帮助的比赛， 就是档次是合适你的。 他要分层的。咱们谈到，其实你像校园足球当中，这种现在校园足球很火热，各种比赛很多。我个人下一步的校园足球一定要分层。因为你像就拿我们来说，三高这样的一个俱乐部学校足球，如果你要完全跟学校足球打，我觉得对人家是不公平的。而且也很容易挫伤人家干足球的这种积极性。 对， 让人觉得就都是这样的，我们干的还有什么希望？ 对， 就是实际在这过程当中，不是成绩的希望，让孩子这种热情的希望没了。 对， 所以在一定程度，其实这也不是中国的，咱们现在提出来，都是成熟模式已经在。他在分层，你要我们前任去西班牙，西班牙是非常层次是非常清楚。他同样在一个年龄段，他可能分四级，就是同样14岁，他会分四级。他会分 A B C D。一个俱乐部当中只有 A， 就是同样14岁的 A，是他俱乐部出钱 王牌 、参加最高级等级比赛，而且他们是俱乐部的培育的，包括一些包括资金投入啊，资源投入，其他那种 BCD 可能都是社会化的，没有，可是没有这个 BCD 你也不可能有出 A 啊。 对， 所以在一定程度咱们说的这个基座金字塔的这种辩证关系就是这样。所以在一定程度中国现在未来当中，我觉得还目前阶段还是缺乏在分层上基座，现在我觉得现在已经看到这种希望了，可是下步就要把这一些基座的时候一定要开始分层的做一个有选择性的参加比赛。其实一是这儿让孩子打比赛的过程中都是针对他可以有提高的。有时候孩子水平差距特大的时候对孩子提高是没有帮助的。 是的， 是没有帮助，让孩子看不到希望是没有帮助的。 对， 从教学角度，所以从这意义来说，我觉得从校园足球这一块，包括咱们谈到，再放一点说，就是谈到俱乐部这层面，也同样是他需要分层，分层的时候才对于孩子一步一步提高是有好处的， 好，其实我们看到这段时间呢，我们也是一直在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包括是比如说请到外教也好，然后包括咱们的足协，咱们的体育局也会带着教练员去国外去学习。那您觉得现在对于同学们来说，这个练习足球最好催化剂是什么？因为都是练足球出身，我觉得您那会儿练足球的时候应该是七几年。 七几年到八几年吧 、大概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段时间其实咱们看国外球看的也可能比较少。 对。 其实都是凭着自己对足球的爱好来学习。 对。 那您觉得就是究竟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不是我们去国外借鉴先进做法以后就会更好的促进我们学生对于足球的爱好呢？ 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特别可喜的是什么呀，就是现在整个中国这个各个家庭啊，就是现在的孩子他的背后的家长受教育程度都很高。他们现在这些受教育的这个有个高知识的或高知识背景的受教知道这个体育的意义是什么。所以现在你没看到现在这些家长的要求孩子，我个人周围的是这种样，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我不知道你周围接触什么。现在很难很少说让孩子好好学习，就 别出去， 别说，很少都让，都是带有点更积极的，不能说放养吧，都是讲究户外生活，讲究户外的这种方式的这种，就是我说现在就是生活方式的转变。其实在这过程中实际是对孩子是影响的。他户外的影响，包括对于体育的影响，包括咱们谈，你说你谈你从小看 国安比赛 、这些影响其实对孩子对于未来选择体育的影响都是至关重要的。 确实是。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这种影响是来源现在这种有孩子这些家长他们的受教育的背景。他们知道教育的过程当中什么是最主要的，实际体育在教育当中作用是非常大的。而且体育对于人的一辈子是都非常关键。 但是现在其实除了您说的这一部分家长啊之外，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家长，就如同老式的家长是一样的，他们认为学习是非常重要，但他们就不想让孩子就只坐在课桌前。 对。 然后呢还也应该出去运动，为了身体， 对 啊，然后同时也是活动活动脑筋， 对， 让效率更高一点。 但是翻回头来再说，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说到校园足球，以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坐标系，以学校的这个视角去看，那您觉得请来国外的外教，或者是去我们去国外去学习的话，他们是不是真的有一些真正的先进经验可以去让我们去分享去共享？因为我又说到这件事，就想起那会儿这个中国足球当时的咱们的健力宝队，对吧，那个送到巴西去，然后去培训去培养，当然了那批的球员真的非常不错，然后回来了以后也是在各级的那国家队里面然后踢出了很好的成绩。但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包括就是我们的普及下去以后，那因为那是一个精英教育，咱们回到这个普及精英教育来，是不是能够真的对孩子们进行一个辅导？您怎么看？ 我觉得首先第一，我个人认为，从我这么多国内国外跑，参与各种各样的跟足球有关的事情，我敢肯定的说，对孩子肯定有帮助，这个帮助是什么？不是仅仅咱们说足球，它是教育的理念的变化。我谈，因为我谈的是教育，因为足球，我个人认为在谈校园足球，你要离不开教育，校园足球其实足球的背后是教育是最主要的，其实这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咱不能说。说国内是封闭教育，可是国外的更开放教育，还有一个如何尊重个性的教育，是中国现有的教育当中咱们也在学，也在学，可是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人家做得更好，这是我谈咱们谈足球背后的教育的，其实这个教育也是咱们说教练员的一个能力的体现， 对， 其实国外的教练其实体验最好的，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这块，他尊重孩子个性，他跟孩子的交流方式，他懂得孩子的心理。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个体会，就是原来咱们，你像我们原来做教练的时候，小队员过去的不说绷着脸吧，你也站得高高大大的，完这就有一个对孩子是有压力的， 训斥， 但有一种从教学方式上，从语言沟通上，你都是一种特别盛气凌人的。那种压迫式那种方式，可是你看老外的这种跟孩子这种交流，跟孩子交流他会单膝跪下，我就是仅仅是这种举动，他就让孩子拉平等，其实这是一种他这么一点的细节背后的教育理念，还有一些支撑这个教育理念的一切的方法手段，我觉得这个是所有的，我觉得个人认为足球背后的需要学的这种教育，因为现在社会已经发展到现在， 对， 如果尊重个性也是提到一个从教育的这个理念当中已经提到很高的高度了， 所以您谈到这一点，我想插一嘴啊，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原来可能在进行足球训练，足球教育的时候是采取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因为那会儿可能我们要面对的孩子很多，然后呢这样效率更高，不是，这其实简单粗暴也是有时代背景的。 对，是，对， 但是 非常同意。 然后，但是现在呢，因为大家更追求个性， 对， 同时呢，喜欢不喜欢足球，因为你喜欢你才来，你不喜欢你就不来了。 对， 因为这种原因，所以如果你要是还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就会把人家挡在门外。 对， 而采用这种更平等的交流方式，尊重个性的方式， 对， 能够把真正的一些喜欢 的孩子、 热爱的足球，同时又能真的踢好足球的孩子，就能留 下 了。 对， 这点是真的非常的重要。 这个谈，这是谈。就跟国外学的一方面，第二，我觉得个人认为，如果谈从成体系来说，国外的确是在足球这个领域当中，它是成体系化的，中国的所有的基于足球的经验和知识，我个人总结啊，当然是我截止到现在，这是我的认识，我截止还没有听到别人说这个 啊， 可是是不是客观的，大家去分析，我觉得中国人。在足球这个项目中，基于足球的经验和教学也好，都是碎片化的，不是成体系的东西，所以造成了中国所有的事情，作为足球这项经验的分享和教育的分享都没法成经验性分享，因为它是个人化的碎片化的东西，它都基于一个人的成功的背景的过程，它有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它没法做复制。所以这也是中国足球所成功当中，说没有成功当中特别让人觉得都是教训， 可惜的事情。 所以有一些个别教练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局限于当时的水平成一个层次，他有一些成功的一些经验，他都是碎片，他没法做推广，更高的平台当中，所以咱们说检验的平台当中，世界杯平台咱没有， 所以这也是中国足球发展今天想引进外来给作为中国足球现有的一个标准化东西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引进的原因。 嗯， 想套一种标准的模式。 嗯， 可是现在一种方式，我觉得又一个放在另外一个层面，又有出现一种倾向。 嗯， 也会形成一种碎片化的东西，什么？ 嗯， 就是咱引进外国的东西的时候，并不是朝着 一个方向， 一个方向在引。 西班牙、阿根廷、 对 日本， 对 啊， 因为中国一是首先第一足够大。掌握资源的这种 地方太多了， 太多了， 嗯， 所以他选择方式也很多。可是这也造成了另外一个层面的一个碎片化， 嗯，就资源其实最后是浪费掉了， 到最后学谁？ 嗯， 当然这个是一个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社会当中很难避免的问题， 必然会。 可是我觉得这个应该在上层， 嗯， 会有方向性的引导， 嗯， 不能无方向性的。 嗯， 只仅仅依靠一些独特的资源，在无限的去往外放大这个事情， 嗯， 到最后学来的东西还是碎片化的， 嗯，就相当于是这个，比如说湖北省那学的，咱们学西班牙足球， 对， 北京咱学日本足球，上海学德国足球， 对， 好，这个最后都是尖儿拔出来了以后，踢不到一块儿去， 对，它还是碎片化的东西， 嗯， 你说德国足球，你看现在这届世界杯的表现， 嗯， 现在又回归。你纯德国足球你能踢到西班牙那种模式吗？ 嗯， 当然前一段行的时候是你既保持你德国运作的高效率，还有一些尖的球员的这种 冲击力 这种踢法。 嗯， 可是你那是不是你的德国足球的根基在哪？ 嗯， 所以在一定程度我觉得很多在足球这块都有很多事情，作为谈个人经验上的人跟我说了一个道理，就是有时候其实是历史有时候是虽然是螺旋上升的，是其实在一定时候也是周而复始的。 嗯， 周而复始是因为你个人当中你的没有活到足够长， 嗯， 所以你不知道原来还曾经发过生过的事情。 就是正弦曲线吧， 哎， 就永远是一个高低高低这样的一个。 它虽然是螺旋上升，认识虽然是，可是它都是在一定轨迹上走的。 嗯， 咱们有时候在足球的发展当中，我个人认为是很多时候是偏离这个轨迹。 嗯。 这是我在这个行业沉浸了现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体会，因为中国的很多事情有中国的特色， 嗯， 这也是特色的一个，不能说咱们能说是必然产物，我不希望成为一种必然产物， 嗯，但是肯定还是会有一些问题， 就是咱们很多事情在浪费它的优势，浪费资金优势，浪费它的这个就是 人力优势， 人力优势在很多时候在影响效率， 其实这件事是很重要的，就是如果能够大家都能提升效率，然后朝着一个方向使劲儿， 嗯。 哪怕这个方向是错的，其实都能做出成绩来。 对，其实足球这个项目，我就个人足球在一个教练界，你其实说的，我在有时候跟教练，有时候跟一直跟培训教练讲，另外有时候跟队员开准备会讲， 嗯， 我说教练在做一个决策之前，在开准备会时，这个决策谁都不知道是对与错， 嗯， 咱们说赌都50%， 嗯， 可是有时候为什么教练决策是对了呢？ 嗯， 就是因为你们的执行力造成的， 嗯， 把一个看似可能不正确的东西，因为你们的执行力强。把它一个看似不正确的东西变成正确的东西， 嗯， 这也是教练当中做决策当中所有事情是画问号， 嗯， 这个问号靠谁去弥补，变成一个句号，就是靠你的运动员的执行力， 嗯， 所以刚才你说的道理，就实际是异曲同工，都是一个道理， 是这样的。所以您知道，他又谈到这儿了以后，我们要谈到这个球员的执行力，也必须要谈到，就现在您刚才在一开始说到校园足球推广的时候。我们究竟现在这个团队精神跟意志品质也是我们去锻炼校园足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因。 嗯， 那您觉得现在来看，就是团队精神跟意志品质对于学生们来说应该是如何锻炼的呢？ 我觉得其实如果谈如何，我觉得更多的是行动。 嗯， 你现在天天如果能够参与一个足球，参与一项体育运动，你天天我们前两天还在训练，训练过程有个别的，就有中暑的轻微征兆。 嗯。 啊，不能，我觉得正那天有一个孩子跟我在一定程度，我个人认为他有偷懒的嫌疑。 嗯嗯， 我一直在要求他，在坚持他。 嗯， 因为他中没有，他只是说头有点晕。 嗯， 没有出现意识不清的症状。 嗯， 因为我那儿有的孩子在没从事足球大夏天晒的时候，升旗仪式的时候，孩子哎慢慢倒了。其实这无意识的这种状态是一种中暑的这种表现。后来我把这孩子叫出来。跟那孩子做分享，我说你告诉他中暑时期什么样的状态 感受， 嗯，啊，感受。其实孩子，你要在这种天气下，你在从事这样运动，你从事任何一个室外运动，你就知道意志品质是什么了。 嗯， 如果我现在跟你谈意志品是什么，从口头说让你坚持，你没有实际的感触，我很难告诉你。 嗯，对的。 所以我知道你说让我谈方法，就是让他参与这项运动，参与到体育项目当中去。这个意志品的提高也是一点一滴的，不是我今天我让你参与，你就明年就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你要不断的积累的，你的挑战的阈值会逐渐的升高，抗困难的这种能力，对于外界给你的这个冲击会逐渐减弱的。我带的身边的孩子，这种孩子是比比皆是的。有些孩子刚开始前一段时间就是一太阳一出来恨不得就晕了，就觉得就是坚持。后来那天我有一孩子叫我不说名字了，我说你我给他们家长，因为毕竟他是足球还是从这个主足球专长的孩子嘛。我说你在这儿我没法安排他打比赛。我说你先让我放开要求他，首先第一他先去医院全面做个体检。医生告诉我没问题了我再要求他。因为我刚要求的，我刚一个首先孩子健康还是第一位的， 对， 这是第一位的。任何教练，你不要把这个，这是底线。在这个前提下，你再谈 要求 。完以后，我说你先做个体检，你告诉我孩子没问题。我再敢要求他，因为我一要求他，他说我头晕了，我不敢再要求他。因为我不知道孩子是不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 什么样问题。 我 后来 大夫 对后来。第二，过一礼拜，孩子家长告诉说没问题。那我再要求他，让孩子心里也放弃这个问题。 对，也许是他自己心理的作用。 对，很多情况，我觉得个人认为，现在的条件，当然外头很热，前两天那种酷暑的情况，的确，任何人 不舒服， 不吹，的确在不是咱们现在挨着这俩人这么看的空调下，到外头都是挑战。 对， 可是你记住，99%的孩子都度过这个，都迎接这挑战，而且过去这个挑战。你作为一个个体，你难道你的差别跟孩子有那么大差别吗？ 对了， 对吧？就是意志品质嘛。不是说咱们现在搞着体育运动，说外头有10个孩子，有3个孩子趴下，咱们都受不了。真的受不了。现在这种作为家长，作为教练 老师 你都承担不了这样的一个 责任。 所以在一定程度，你的敢承担责任，第一。全部孩子基本都没问题。这是一来源你在这项行业当中的经验。 该补水补水。 该喝水喝水，这都是正常的。很多事情啊是意志品质，是你的自我的那种挑战。很多孩子当然这个挑战程度，因为孩子的经历他过程他成长的环境不一样，他的挑战的能力是有差别的，可是这过程都会有提高。我所以在这过程你问我什么样的方法，我觉得是让他先从事一项运动，从事一项体育运动，让这过程当中怎么去教育他，必须来源他自己，首先第一直接敢面对这个事情。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先从事了再说。 对， 然后呢从事以后别遇到困难就退。 对， 勇于的去向他进行挑战，这是重要的一点。 另外还有一个，别人的孩子是你一个参照物，别人孩子都行，你为什么不行呢？ 对， 这都是参照物。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你知道吗？董九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九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九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 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夜间，北京阴有阵雨，局部地区伴有弱雷电转多云，东转北风2-3级见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总的来看，傍晚到夜间有弱雷电阵雨天气，开车出行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明天以晴为主，最高气温32摄氏度，提醒您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这是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 开放。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今天我们继续关注校园足球，我们请来的还是来自于北京一城 BTV 三高足球俱乐部的技术总监胡建明胡指导来做个节目。在第一第二时段，我们分别讲了讲就是校园足球究竟我们的方向应该如何，包括孩子们的团队意识跟意志品质如何锻炼。胡指导这个简明扼要的就是说，就是练就行了，练就是一个只要能坚持下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意志品质跟团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锻炼。但是我们再翻回头来说，家长们是怎么看待这个学足球这件事儿的？就是我想听听胡指导您跟我们说一下，在咱们人大附三高啊，首先这是一个足球很有特色，而且是很出成绩的这样一所学校，家长们应该都比较认可这个咱们学校对于足球这样的锻炼。主要我担心的是学习成绩，家长们担不担心？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所有到人大附中从事足球这样运动孩子的家长，我觉得也不仅仅局限这个范围。 嗯， 所有现在目前中小学 嗯 从事足球这样运动家长 嗯 其实都担心这个问题。 对，怕耽误孩子学习。 怕耽误学习。因为首先第一，也不是耽误学习是一方面， 嗯， 关键怕踢不成。 对，踢 不成再耽误学习，这事儿是家长不愿意干的。 嗯， 如果真踢成了，耽误点学习 也 学习放心， 可以忍， 也就也就可以忍。所以因为是足球职业化，这个背后的光环给这些家长认为这是可以作为机会成本来说是可以承受的。 嗯， 是关键是足球这项运动它的成才率， 嗯， 它的天赋要求和水平要求的确是一个 非常高的 非常高的。我觉得任何家长其实不要单纯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 嗯， 因为现在这也是中国社会吧， 嗯， 所谓说的功利心， 嗯， 普遍现象， 但是可以理解。 哎，可以理解。我觉得可是你记住，足球是其实在我个人认为，如果谈未来当中孩子的生活也好， 嗯， 就面对这咱们说大点，这一生的生活，其实有一什么是幸福的事儿？ 嗯， 我个人认为能够爱好一项运动， 嗯， 或你有一项喜欢的音乐，嗯， 对的， 我个人认为这是孩子一辈子的幸福的事儿。 因为您说到这儿啊，就我再想插一嘴，说现在经常网络上说叫中年油腻男， 嗯， 为什么叫中年油腻男？其实说白了就是没有喜欢的运动， 嗯， 没有业余爱好， 嗯， 你的生活非常的单调跟枯燥， 对， 就是家庭、工作单位， 嗯， 这顶多加一个孩子的学习三点， 嗯，嗯， 你并没有更多的能够丰富自己的内容， 嗯， 然后你的生活就是永远是机械式的这样的重复， 嗯。嗯嗯， 不只是人家觉得你油腻，其实你扪心自问自己也会觉得自己特别的枯燥，对吧？也没有意思。如果这个时候你再想想，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足球、篮球、排球随便啊任何的这样的运动的一个人的话，等到比如说每周末打约场球，这都是一个你对你精力体力的一个释放，然后对于你整个人生的节奏的一个就是每天节奏的一个改变，这是非常好的。 其实我跟你插一句，你可能都吃惊，我其实现在我踢球很时间很少，我现在每周六每周六是打一场排球。 哦，您打排球？ 我打排球。我是我们有一个小的 AOA 俱乐部，就是每礼拜六，六点到八点到首都体圈，我原来的母校， 首体 是那个、当时打一场排球。这些排球的人都是年龄跟我比我小一点的，也有一种排球基础的，还有一打完以后大家吃顿饭，这是一种体育的背后还是一种交往，它让你生活不油腻， 对， 它是一种交往。其实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现在因为我有伤，我踢球现在整个踢不了，因为腿受不了。可是有些从事这种体育项目，其他的一些项目当中，其实过程当中还会丰富很多你说的他的生活。实际在这过程当中，其实咱们说刚才说足球这样运动，其实你要不要单门把它完全做一种功利心去看待。 其实它会对孩子未来的发展会变得非常的好。但是再翻回头来说，会不会对孩子的成绩有影响？ 我觉得客观的看，你当然你这来源于你对孩子的学习要求是在什么水平。 对。 如果你本来孩子的要求都是往 清华北大。 清华北大的，我觉得如果放在那个水平去要求，你要让孩子他又有孩子 足球又有专长，咱前提他又是像任大附中这样的专长，当然前提如果孩子有这样的能力，我们这上清华北大也很多，因为他可以依靠足球专长去上， 对对对，但是要靠裸分上， 要靠裸分，我觉得在一定程度，我觉得，那你能，我个人我想不出来，难道你为了那裸分，你要让孩子放弃体育锻炼吗？ 对的，但是就不能投入那么大的精力在， 我觉得不如投入那么大精力是正常的，可是你也不可能让孩子放弃孩子的锻炼，其实现在我们个人认为。一天的足球训练教学，正常如果按国外的标准，国外没有超过一个半小时的，你这一个半小时，现在的对于孩子的这个课后的这种锻炼身体， 就是打几句王者荣耀啊， 对吧？对吧？难道你认为一个半小时是挤不出来的时间吗？当然是能不能提高效率，的教练的能力水平，你跟什么样的团队集体去享受这一个半小时是很重要的。 您说的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就是或者换句话来说，就是只要你认真学习了，你的智商不是太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是一个正常的孩子，其实考上一个一本类的学校都不是什么太大问题，你把这时间揉出来给足球完全没有问题，更多的时候是因为你在学业内啊，你没有提高效率， 对， 没有集中精力，导致你觉得你自己没时间，你再踢个球那就更没时间。 我觉得现在个人我看到很多现在，因为我现在带孩子嘛，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有特别一个现象，不是好现象，特别是现在 U14 我是带着现在小的孩子，这孩子现在如果特别这一段时间难管理的话，你每人发下手机马上拿安静下来。我觉得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一个现象。 其实和 U14 了， 对 U4 都这样。 我觉得现在目前我这说的是说的，其实很多实际现在说孩子现在学习不好，不是因为从事体育运动造成的。 对， 现在很多孩子是把它当一种借口和客观。其实因为啊，我学习不好是因为过度，其实我觉得更多是因为其他的。更主要原因，他是一是他喜欢不喜欢学习。他那有限的时间，他专注力在没在学习上。 是的， 我觉得是第一位，是最主要是这个。 对的， 所有的孩子，我个人认为90%的孩子都是因为这个，不是说因为学习时间不够。我觉得现在很多是客观，我觉得因为我现在接触孩子都在一线，我的感觉是这样。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其实也是希望通过胡指导在刚才这段话给我们的家长们做一个解释跟答疑， 因为胡指导已经干了这个，包括当老师， 嗯，对， 也这当了很长时间老师，然后包括我们再回来再去踢球，再去做校园足球，再做青训，嗯，看的真的非常的多，所以也想告诉大家，不是说踢球会影响学习，反而踢球应该是促进学习。但是呢，您的这个孩子学习啊，就如果要是因为踢球说变得不好，你们别把这锅扣在足球上。 对，就我觉得对，别扣在足球上， 对，这个不公平， 不公平。一是我就一是不公平，他不是实际情况。 对。 我觉得大家都在找这个借口。你说找一什么样的借口啊？这孩子，你说 足球背锅。 第一是对足球问，还是什么？首先，第一，家长你能不能正确引导孩子？ 嗯， 就是孩子玩游戏，你管不了他。 嗯， 你不能说现在如果他说学习不好，说你玩游戏， 嗯， 因为是游戏你管不了他。 嗯， 足球这事儿呢，孩子跟游戏比较起来，孩子愿意按照舒舒服服玩游戏。 嗯，对。 所以你把这锅扣在足球上，完全不是足球的问题。 是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这人大附三高足球咱们的球员的出路怎么样。因为之前那个你也说了，咱们有上清华北大的。 对对。 哦， 嗯，我的培养孩子就有上清华北大。 哦，那基本上咱们的出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 的？原来清华北大原来对这个体育生的有一些招生的标准，当然他必须过一类本。 嗯， 有些清华是过一类本， 嗯， 好像北大是过二类本的。 嗯， 我们这孩子经常有一些孩子学习能力很强的，过一类本都有。 嗯 啊，这是我觉得 90%， 我觉得这么多年来说 99% 吧 97% 98% 都正常的能够送入大学。 哦， 其实这也是人大附中三高能够在社会上有这么大影响，而且有这么样的一个独特的市场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基础。 嗯，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这是核心竞争力。 嗯， 不是 2-3% 的有几个像张欣欣啊，把这些踢职业的还并不是。 嗯， 因为到最后能够踢职业的我觉得还是少数。嗯，更多的还是能够走入正常的社会，这个正常社会当中是常常保持一个对足球有一项很好的运动的爱好， 嗯， 让他走入社会，足球变成他一种跟人交往的一种方式，一种媒介，一种自身一辈子享受终生的一个运动。 嗯， 我觉得更多的是这个作用，我觉得要远远要大于这个 2-3% 的这种足球的成才率。 嗯， 而且那个 97% 他都有很好的选择的一类本的，像我培养的 余地更多， 我的培养孩子其实上人大的多， 嗯， 上北航的多， 嗯， 上农大的多， 嗯， 都是一类的学校， 嗯， 北理工， 嗯， 对，都是985，有的985、211都有， 嗯， 都是上这些学校的多， 嗯， 其实在一定程度又给好给这些孩子 更好的一个平台 ，这些学校呢。足球开展也不错， 嗯， 让孩子继续从事这种喜欢，有这种喜欢的爱好，让孩子更进一步发展。其实这是人大附中，我觉得之所以能够长久的生存下来， 嗯， 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就记得原来那会儿一说到北京的青少年足球，我们当时也有同学进了国安三队， 嗯， 也不叫，其实不叫三队，所谓三队就是进入国安的那个 梯队 了。当时我们讲的都是这个，但是一说到进了国安的梯队了。你想，哎，那基本上说学习就跟他没什么太大关系了。 嗯， 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人大附三高俱乐部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其实学习足球，我们两条腿都一直在并行的在走， 嗯嗯， 也是能够让孩子们不落下学习的情况下， 嗯， 然后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足球的技能， 嗯， 啊，其实从您自身的经历来看，您是从宣武体校， 对， 宣武体校，然后出来。然后再进入这个大学，再进入职业队， 对， 再进入这个专业，先进的专业队， 对，专业队， 然后再进的职业队， 对， 俱乐部。 嗯， 您觉得从您基本上是应该是把这一路全蹬遍了。 我现在个人特别幸运的是，我基本把中国的教育也从头到尾都享受了。 啊， 这个体育从业余到专业， 嗯， 到职业，我也把这个完整的都享受了， 全都走了一遍。 对， 那您觉得就是？因为我现在只要请来啊，就是从俱乐部出来的这些这个教练员们，我都想问问，体校跟现在校园足球相比，哪个更容易出成绩？哪个更适合中国足球发展？是不是我们翻回头回到，比如说宣武体校、崇文体校、东城、西城体校，就我们将来足球就会变得越来越好？或者是您看辽宁那边有张指导，对，然后那个上海咱们有根宝基地，那会不会就是回到原来那种体制会更好？ 我把你这个说白了，我可能打击一下你，我觉得首先第一回不去了， 嗯， 不要讨论原来那种体校这种层次， 嗯， 如果你要再回想老说那时候好，首先第一回不去， 嗯， 你不可能回去，是社会发展回不去， 嗯， 你怎么可能有完全计划的，现在已经市场化的东西那么多，你怎么可能再从 市场回到计划呢？ 嗯， 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我谈到我打击 第一点啊， 第一点，就谈到为现在的发展怎么去更好的发展。 嗯， 我觉得未来中国发展，第一，我觉得个人认为，如果从发展方式是，就像日本这种方式，咱们是脱不开的。所谓， 日本的方式也很认同。 那就是什么？他校园足球这个足球这块足够大。 嗯， 首先第一，足球我个人离不开教育。 嗯， 因为你足球，如果你谈足球，你光谈职业足球，那不是足球的全部。 嗯， 足球它必然包括业余跟职业。业余这块是大部分的群体全人数。 嗯， 而且业余足球的人数也是支撑足球职业足球的基础。 嗯， 所以在一定程度你离不开业余足球。离开业余足球的同时，你就离不开学校足球。 嗯， 所以我个人认为学校足球也在未来的中国的这种发展当中承担，我个人认为要多于 50% 的这种责任。 嗯， 因为首先第一，中国这种发展模式和国外不一样，国外没有社区，中国没有社区概念。 嗯，对， 中国所有的在业余足球包括青训这块的很多的这种硬件条件是沉浸在学校里边。 嗯， 你离开学校怎么能发展？ 对，没场地， 没场地怎么发展啊？ 对， 你不可能的。 对， 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谈一个时间划分，我个人认为，如果谈16岁之前， 嗯， 你是离不开学校教育的。 嗯， 所以在一定程度，日本的模式在一定程度就是他，你把咱们谈的像很多炒他的中心联赛，你看他的那个上多远的那规模。他的国家队的这个球员，他在就是国家队的球员，到最后能从学校走到国家队的球员，学校是占 50% 的 这样的 成才率的。 嗯， 所以在一定程度我个人认为要做大做好校园足球这一块。当然如果把校园足球做成分层， 嗯， 像有各个层面的，包括人大附中这样有独特优势的， 嗯， 还有一些其他层次有独特优势的，这样如何分层是一个很重要的。如果你只有分层了，你才能够把这些校园足球让他这些运动员源源不断的，他通过这种层次到达提高， 嗯， 达到能够未来给国家这个层面输送人， 嗯， 这才可能做到。如果你不分层次，也可能在一定程度让那些没有具备人大附中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学校， 嗯， 丧失了发展足球的热情和积极性， 对可能性。 所以在一定程度，我个人认为校园足球一定要未来分层， 嗯。 这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职业足球这块， 嗯， 梯队就留给俱乐部去搞吧。 那 由中国足协有他中国足协在梯队建设上的那个明文规定，必须要建立几层梯队， 嗯， 那个严格要求你就要求他 去执行 就完了。可是校园足球这块一定是通过国家，因为教育还是属于国家的一个未来战略， 嗯， 在一定程度这种战略的东西还是需要国家投入的，还是需要国家扶持的， 嗯， 在一定程度如果在教育这块把这块做好， 嗯， 我个人认为是未来足球的出路。你说， 嗯， 是不是需要少体校？我觉得这方面做好了是完全可以 替代 校园足球。只不过现在校园足球还处在发展的初期， 嗯， 什么东西还没捋顺。首先，第一，政策上捋顺是一方面，还一个让这些校园足球的具体的执行人和从事人，真正从心理上， 嗯， 去接受这项运动， 嗯， 能够，支持这项运动， 嗯， 我觉得现在很多 还不投入， 还浮在表面上，因为很多事情政策东西是压在这些，这些层面的人， 基层的教练， 他并没从真正从内心上，去支持和喜欢这项运动。如果这个事情捋顺了，我个人认为完全可以替代，甚至比那方做得更好。 其实您说的这个分层啊，我就想到，其实，如果真的能把这个层次分出来，对于人大附三高这样的一些学校，我们将来我们的选材也有特别大的好处。 对对， 而且同时对于俱乐部青训的这样的一个选材也会有特别大的好处。 对，是我现在我们的俱乐部就开始已经给国安输送一员，上边立军边指导带的一个队的叫冷极轩，已经上国安，已经进入他的预备队了。 嗯， 就我个人认为，校园足球这块未来当中，其实在16岁之前，我个人认为还要让他小时候享受，最起码享受初中教育之前， 嗯， 要享受这块， 嗯， 16到18能够进入到职业，如果进入职业不得已也就进入了。其实我个人认为16到18风险也非常大， 嗯， 我们个人认为在我自己的足球经历当中，你踢到一队， 嗯， 那原来你像有些